次，生词。 发音。 比较。父亲。除了以外。清楚。查。谈。提高。能力。收拾。当。导游。普通话。放心。后天。影碟。小时。打字。包子。洗衣机。冰箱。语法。预习。记。专名。广州。香港。